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我是静乔。最近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内容付费在在线视频行业的营收结构中占比逐年提升，网络视频用户付费比例过半，并保持快速增长，花钱买更优质的体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下周一，由管虎导演、俞灏明、吴谨言等主演的电视剧《外滩钟声》将在浙江卫视开播。本剧以名叫吴桐里的上海弄堂为背景，是一部融合了亲情、友情、爱情的年代大戏。近期，一部叫《生活对我下手了》的短剧在爱奇艺上线。这部剧以每集不足5分钟的时间，截取出一组组生活片段，通过对日常小事夸张的解读，赢得了让人捧腹的反转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采用了竖屏播放形式。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从本月24号起暂停开放，维护修缮将持续到2020年。昨天起到本月8号，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在西城区天桥艺术中心隆重举办。昨天下午举行了盛大的颁奖活动。 阅读盛典。 今天我们和 总结回顾了2018年北京全民阅读发展历程，并为年度北京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等奖项颁奖。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舶及海洋工业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田小川获得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的称号。 阅读点亮心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阅读是传递每一个人的智慧的金苹果，阅读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的好朋友的桥梁。 8年来，北京阅读季已经打造出了全民阅读推广的北京模式。北京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义军表示， 从2011年北京开始打造北京阅读季，8年的时间，北京阅读季走出了一条全民阅读的北京模式。那么北京模式呢，其实主要的是通过搭建6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从而使我们的出版文化单位、媒体，包括我们各区政府，包括我们基层的领读者等等在内呢，那形成一个闭环式的这么一个平台，大家互相借力，互相发展。咱们北京的城市呢，在阅读的滋润下越来越有温度，也使我们的城市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 以上资讯由静乔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上午气温上升速度缓慢，预计中午到下午呢，受平流降温的抑制，最高气温仅仅只有-0.2摄氏度左右，或者是更低，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下降了4摄氏度甚至更多。风大天寒，北京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上午的10:30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本市还分别处于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要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在大风天的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对啊，这个天气呢，在路上会出现一种状况， 比如 就是相互撞。 别， 因为看不着路，我不是说车撞啊，是行人撞。 对对对对对。 今儿因为有车限行，走着就是坐地铁来的，路上碰见了大概有三四起都是这样的事故。为什么呢？大家都戴着那帽嘛。 对，而且低着头赶路。 对，帽巨大，而且可能朋友们都还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听着什么的啊，就是不知道咱走着走着疼，两个人就撞在一起了。互相还示意一下，特别友好。倒是在这个冬天当中稍微有一点温暖和一些趣味啊。也提醒大家多穿点，另外呢走路也稍微看着点啊，尤其过马路的时候。 是的。 来吧，今天呢继续我们要开始考试了。啊，到了年底了，这个不管是期末考试也好啊，还是什么考试也好，咱们装修也出了一个考试。这个考试非常简单，都是选择题。也是大家在平时装修的时候有点两难甚至是三难的一些抉择。 是，不过今天考生还是很乖的样子。 对对，我们俩都算考生啊。这个当然这个今天也有不算主考官，我觉得算培训老师。 啊，对对对。 就是指导一下大家，这题究竟应该怎么选呢？选 A 选项的利弊是在哪儿？选 B 选项的好与不好又在哪儿呢？先请出我们今天的指导老师啊，全包园家具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好，这样啊，在咱们开始做题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出一道题啊。这道题呢，也是咱们互相了解一下。因为每个人啊，对装修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或者说您最看重装修的那一点不太一样。这道题就是，您装修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定位怎么说呢？您一听选项就明白了。比如说，您是 A， 美观我要排在第一位。花多少钱无所谓，实用不实用无所谓。 好，这不是咱们的目标听众群， 就要漂亮。 哇，这个 我相信一定有可能 啊，有有有。 B。实用排在第一位。 漂 不漂亮吧，放在这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实用我一定排在第一位。比如说它要有储物功能 啊， 比如说它一定要有儿童房，儿童房里一定要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即便我这个把美观度好像有一些影响，也无所谓。实用排在第二位。最后一个，经济至上。 哦，好吃不贵。 哎，对，这个什么美观不美观呀，实用不实用，这个当然有最好，但是价格才是我所选择的最终目标。比如说啊，有一家人家报了10万，有一家报了20万，那我肯定选10万。即便看效果图就能看出来这10万跟20万有差别，但我还是选择便宜一点的。这三种您选哪个呢？ A B C， 一个是美观，一个是实用，一个是经济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块聊聊。当然我们在解答接下来的这些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各抒己见啊。您选哪个呢？您觉得哪个更好呢？也可以来说说。来吧，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第一道题啊。 好， 第一道题其实也是最开始装修的时候大家所面临的一个选择。究竟你选择哪种装修方式？ A 轻薄， B 半薄， C 全薄。 我选全薄。 我也选全薄。 省心省事儿。 对，就像我们这些啊，就是不是特别懂，或者说曾经已经深陷这装修困惑或者说装修苦恼当中的人，当拔出来了之后，我们站在岸上看，还是选择全包吧。 是的， 又省心又省事儿，装的还不错，挺棒的。但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我不 我希望挑战一下我自己。我选择轻薄，轻薄是什么呢？所有的您都管。比如说从最开始挑那电线的管子，比如说最开始您挑腻子，这些全部都是您负责，您只需要几个工人，专业的工人帮您抹上，其他的全部我来，包括设计，这边摆什么，那边弄什么，全都我来。 这你说他得对装修公司多不放心啊？ 对，人家有的是，有的爱琢磨 啊， 对吧？爱实践，然后我就选择轻薄，半包呢相对就好一点。比如说半包，我可能是每一个阶段我找不同的装修队，比如说一开始水电改造的时候，我找专门水电改造的。到了后期呢，铺地板砖的时候，哎，我专门找铺地板砖的。这边呢，刷墙我找专门刷墙的。但是所有的这些材料全部都由我来把关，我来挑。包括设计风格，我可能会听取设计师的意见，但是您做不了我的主，这是我的家，我来做主。全包不用说了，您就直接到那儿啊，设计师帮您干这，最后工人什么的，您甚至都不用去现场。 对， 整个房子也都落听了。对不对？这三种。不知道您选哪个，来我们听听指导老师。指导老师你觉得呢？ 这三种方式我觉得因人而异啊。首先一个呢，咱们还是从轻包开始说吧。轻包，那么有些客户呢他愿意选择轻包，一方面呢是确实他对装修这事儿有点研究，然后他觉得这么来做呢我能省点钱，每项材料我都亲自参与，不是参与了，我亲自主导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您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来。第二个，您有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来，因为它是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时间主要体现在我要逛遍各大建材市场，我要把所有的辅材、主材甚至家具这些所有材料分门别类的全部把它筛选出来，哪类材料有什么样的优点您都能如数家珍。那您如果做到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业内人士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的精力问题。精力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您要和众多的材料商的销售人员去谈您的这个采购合同，价格应该定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能够享受什么样的优惠内容，这真是一个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儿。前提条件您还是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两项前提条件的话，并且对装修行业一无所知的话，劝您还是不要选择这种轻薄模式。因为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各个材料、各个品牌的材料、各个等级的材料，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而这些呢，可能您看上去表面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内在差异很有可能对未来装修的这种结果会带来影响。所以呢，简单来说就是坑比较多。您没有那个鉴别能力的话，最好还是绕开这些坑去走啊。那么绕坑的话怎么绕呢？那就带来第二个选项了，就是半包模式。半包模式，我们找一个施工队，他把人工辅料全含了，然后剩下的一些主材我可以自己买，比如说我喜欢什么样的瓷砖啊，喜欢什么样的地板啊，什么样的洁具啊，这些我在市场上跑去挑我所喜欢的产品，不光外观喜欢，价格也能接受，然后我参与到这个砍价的过程中。相对来说买主材比买辅材我认为要简单，因为它在市场上它的终端零售基本上也是对零散消费者的。您说我去买沙子买水泥，您是一个消费者去建材市场买的话，很少有客户会这么去买的，那您拿到的价格一定比装饰公司要高很多，最后算下来的话您感觉是省钱了，但实际上这个钱没省下来，还有可能买到一些假冒伪劣的材料，最后装完以后质量没有保障。所以我觉得轻包和半包是一个在于消费者的一个自身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是真的很了解您就选轻包，否则的话半包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比较完美的方案。 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当然了因人而异啊。就比如说刚才像蔡总说的，你至少是半个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就比如说我原来曾经干过这个，干了十几年，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觉得哪有坑，我对哪些品牌比较了解，它的底价是多少，那都 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什么都不懂，我仅仅是看公号啊，听朋友介绍，我明白一点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但比如说 那装修队都说我都听你的，你说让我怎么弄怎么弄，但是有可能你把哪栋墙拆了呀，在哪儿弄什么呀，那人都说你付钱都听你的，但很有可能在装修好了之后会有很多的隐患在里头。 对，有一年的春节晚会，那小品不就是这样吗？ 嗯， 请了一个扛大锤的过来砸墙，结果砸出了一点，把电砸出来了，把水砸出来了，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吧？ 就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嘛。 对， 现在好像选择半包的会相对多一点，就我相对于轻包来讲啊。半包呢，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能做主，而且呢，我觉得让别人都帮我操着吧，他一定会多收我很多服务费的啊，我还不如自己去挑建材呢。原来呢，半包有一个优势，就是所谓的主材我能够便宜点，其实未必。其实现在来讲不好说了，就是甚至你很多，比如说我还没聊到 C 呢啊，我们没聊到全包呢，您整个装下来的价格不比全包要便宜， 是这 样，有可能要比全包还要贵， 对 对吧？接下来咱说说第三个，这是您最了解的全包员吗？ 第三个选项呢，全包 你看开心起来了， 我觉得落了两个字啊，全包员嘛， 对， 装修一定要选全包员。是这样的，我这块所说的全包员不是我们公司的名字，而是说这样一种采购方式啊。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客户朋友们在做装修的时候，他都希望省时省力省心省钱。您去买这个材料的时候，您只是这一单，您跟材料商谈一个优惠折扣内容，但您别忘了，装修公司可是拿着成百上千单去跟材料商去要优惠的。他拿到了一个价格，不费吹灰之力，可能就要比您的那个价格打了折扣的基础上还要低，还要低。那么您拿过来，其实最多是跟市场价持平，更多的时候，因为装修公司也有活动，就是那个价格会比市场价还要低，而且您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这个专业的装修公司去操办啊，您还省了钱，然后省了时间，省了精力，然后用这些。您去赚更多的钱，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隐性问题其实就被解决掉了，就是责任界定的问题。您比如我选纯轻包，我所有都在市场买，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施工队会说这跟我没关系啊，都是您买的东西，那是什么什么出了问题了，这责任您来承担，我帮您修可以，人工费您得给我吧，您还倒搭钱，然后您找那个卖材料的那个商家去说理去，人家说这跟我没关系啊，你看啊，这是施工问题，肯定施工问题造成的，是你工人的原因。这时候你说作为消费者来说你怎么办呢？你没有这种鉴别能力，你也没有这种判断力，最后结果就是认倒霉，我只能多花冤枉钱。所以看似省钱其实不省钱啊。但是如果全包模式呢，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你不用管了，你直接找装修公司就可以了，对吧？你不管，你比如墙砖表面开裂，有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砖的原因，您要是自己买的话就会扯皮，但是您如果选全包模式的话，出现这种问题您就找装修公司就行了，那我不管，那你给我恢复了，我要一个完好的墙面，这就有解决方案了。 这挺有意思啊。这个福涛林说了，说我就是只要漂亮啊，尤其还给我们发了一图，尤其是这种的 淘气 粉粉的啊，所以我不是你们的目标听众啊，我就选择粉粉的。他说这个他说反正咱俩不是都选的是全包嘛，他可能选的是轻包或者是半包，这个他说连这个水龙头的样式和管子什么的刷什么颜色全都是自己来，哟，纯轻包，连工人都省了。他说如果我要再有点时间，可能就是自己去买腻子和网格了啊，这是就不让他们赚钱，都吧， 太厉害了，真的。我带着福涛林，包括小胖，真的，咱们到国外，咱到国外干 挣钱去是吧？ 这挣不老少钱。 他说是装一次就要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放心的样子啊。我觉得像您有这种手艺的人不多， 少 啊。关键您是有专业技能的，估计是拿了证了是吧？啊，来，咱们这个，因为这道题啊，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对。 我们最后说，你看他的答案的时候是主观选择。您有什么样的手艺？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您有什么样的能力？您有什么样的时间？您决定选择轻包、半包和全包。 对 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当您选择好了您的装修方式之后，接下来就要 面临签订合同了啊。如果是轻包的话，您可能要签订的合同更多， 嗯， 因为每个环节您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半包呢也不少啊，全包可能更简单一些，就跟一家签就行了。但是签合同也分啊，您是选择签闭口合同还是选择签开口合同呢？这个我一开始得让指导老师蔡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 对， 闭口合同和开口合同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意思？ 对， 这么来说吧，其实现在这可能要先说下答案了，我觉得啊，可能现在啊，大部分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不管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我们都倾向于去签 A 闭口合同，我把所有的价格都填在里面，这样双方责权利很明晰，避免了后期出现主动增项或者被动增项的这种扯皮问题，所以我们管它叫闭口合同。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前我们经常用的，在这个装修行业经常用的叫开口合同。这开口合同呢，其实是一个很空的合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合同，因为它里面虽然说是合同啊，合同责权利价格这些应该很明晰的，但是它的这个金额又不是最终金额，它后期还会有增减项，还会有浮动，最终会有一个结算价体现在上面。那么这份合同其实只能对于一些质量说明，对于一些保修，对于一些付款的时间节点有一个约定，但是对于消费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工程做完花多少钱，它是开口的敞口的。这事儿我们说起来，其实站在消费者角度您去想一想，风险很大，因为有可能您选了这样合同的话，比如我开始约定10万块钱，但有可能到结算的时候您是15万、20万甚至30万啊，这种情况我在行业这么长时间都遇到过，就是在装修后期，不管是因为消费者主观原因造成的增项，还是因为消费者不得已由商家带来这种被动增项，都会带来最后合同价格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在现在呢，其实更多的应该选择 A， 就是闭口合同。商家要保护商家，消费者要保护消费者，其实各自都在保护各自的利益。但是这样呢，其实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商家对客户来说是负责的，那么你花多少钱，有多少内容，我在合同上全部都体现出来，1、2、3、4、5，最后合计多少钱啊？就这么多了，没问题啊。双方签字确认，然后后期开工以后，会减少很多麻烦，就不会再出现那种啊，我工程做到半截儿，我要跟客户再要钱，然后这个时候作为客户来讲，他不理解，你怎么还会有这钱呢？之前为什么不说清楚呢？对吧？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在后期有可能产生增项的环节，在签合同的时候，把它和客户都沟通清楚。 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合同上啊，我们拿到的合同啊，不可能上面打了四个字儿，这是闭口合同啊，这是开口合同。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去怎么判断，哦，这是闭口合同我可以签一下，哦，这是开口合同我可能得注意一下，或者说我把它改成闭口合同。 首先一个呢，就是看合同条款。合同条款如果上面比如有啊，双方根据后期施工情况另行约定啊，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开口合同，它不是闭口合同。那么合同上要有明确约定，这个价格我合同上体现的价格，包括合同附件上所列的一些额外的个性化项目的清单，这个价格就是最终造价啊。除非甲方，我们叫甲方，甲方就是客户嘛，除非因甲方特殊原因提出来的后期项目的变更，否则就是这个数啊。如果有这样一个约定的话，能够做到对消费者权益最到位的一个保护，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方案都定好了，除非您在装修过程中客户主动提出来说我要改这儿弄那儿再做调整，否则这个价格是不会有变化的。 那 它就是一个真正的闭口合同。 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凡是看到这样的字眼，因为大家看前面的可能您看起来也费劲啊。 那当然好几页呢。 对，就看最后价格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比如说预估价格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或者说是以上价格仅为那个预判价格啊，以后多退少补，出现这样的字眼，它可能就是开口合同。 开口合同，对。 那闭口合同一般都是此次价格是多少多少，是这样吗？ 对，您如果说您希望把这份合同签成闭口合同，一定要在合同上做特殊的这样的约定，和商家做约定，就是合同所列价格为装修最终价格。 哦，有这样的一个一条， 对，你可以签补充条款，以补充条款的形式体现出来。 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开口合同呢，就会有很

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里边跟我们聊聊，因为大家可能经历过的装修的这个房子应该比较多了，您家的房子是什么，您可以想一想，是先装的门还是先铺的地板呢？ A 是先装门， B 是先铺地板。那个咱俩学生，咱先说说， 我肯定先铺地板啊。 我们家也是先铺的地板， 因为我记得那次我是先铺的地板，铺完地板呢，人家来安门了，后来发现门安不上了，因为差一截儿， 哦 啊，所以 就底下有缝是吗？ 那当然了， 哦， 那所以就不行了。但是呢，我之所以要先安地板呢，是因为有人先把门安了，但是安地板的时候地板安不上了， 塞不进去了， 又塞不进去了， 哦， 所以哎，这两难了，这可怎么办？ 我们家也是先铺的地板， 对吧？ 后装的门，因为在我一直认为，这只能先铺地板后安门呢， 那当然是了。 你要再安门，先安门的话，你往门缝里边塞地板多费劲呢。 是的， 来，指导老师， 其实先铺地板还是先装门都行，但是呢，我们一般操作的时候啊，在全包园它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习惯于先装门再铺地板。在市场上大部分，比如您在建材市场您自己去买门买地板的话呢，商家也会跟您讲先装门再铺地板。为什么这么做呢？首先一个就是成品保护的问题，因为先装门后铺地板，地板最后装嘛，所以不会把地板这个板面划伤，这是肯定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装门的时候啊，实际上像刚才维哥小胖都说了，其实不好把握的是那个门和地板之间的距离，装小了那个门的距离留小了，和地面之间地板装不上，塞不进去，那个压条也扣不上，留大了吧，一关门底下一大缝，恨不得手指头都能放进去，影响这个居室的一个密闭。那么这个呢，所以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么我们是怎么操作这个事儿的呢？其实地板分几种，强化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无外乎这几种。扣条也有它的厚度，我们只要在装门的时候把地面门下面这个铺地板的空间留够就好，也别大也别小，那么在后续安装的时候它不会影响地板的这个施工啊，而且也不会划伤地板的板面。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那个除了强化地板表面是比较硬的啊，剩下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和实木地板表面相对软，所以装门的时候有时候那门挪来挪去的，很有可能会把地面那个碰伤，会碰出印儿。所以先装门再装地板就会避免这个问题。那么先装地板呢，其实也有它的好处啊，这两个各有优点吧。那先装地板肯定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地面铺装完成之后装门，门和地板之间的缝隙更好找，更好找。这个门因为在现场装的时候并不是眼可眼的差一点都不能动，上下前后其实都能做一些小范围的调整，它是可以把这个缝留好的。但是呢，就是一般在装饰公司做，多数还是先装门后铺地板，这方面操作会多一些。 先装门后铺地板， 对， 你知道这个说明什么道理 啊？ 就是人有手艺的人，弄哪个先都行， 那就还是得看工人的手艺了。 是的， 是吧？ 是的。 哦，好，这就又折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你是选择半包还是全包的问题， 对 不 对, 对？ 就是你如果选择全包，人家就帮你想这事儿了， 是， 你就不用管了。 是， 半包的话，你自己得琢磨这事儿， 就你想的就多。 对，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先装的门后铺的地板，那个刚刚蔡总也说了，门其实它是有一个调整高度的，调整它那个底下那缝的距离，大概有一公分的距离。但是如果您在买地板的时候，您可能真的超过这一公分了，调都没法调了，那可能就得锯门啊，或者怎么样，又得让装门的这些人。是工人师傅们上门再给您处理一下了， 对， 是吧？ 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就能看出来，装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经常需要不同工种和不同材料之间的这种配合。比如说门和地板配合这事儿，您如果是您半包外面自个儿买，人家告诉您，是这么装，结果最后呢？比如先装了门，地板铺不上了，地板说你门的问题啊，门说我留够了，你地板怎么会装不上，是不是你扣条没选对啊， 对， 两边来回来去折腾，会耗费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所以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是比如说自己您去装修的时候，您到了卖门的那边，您问他我什么时候装啊，卖门的一定说你先铺完地板再装啊，您去卖地板那边说，哎，我这个地板什么时候铺啊，您门安完呢我再铺地板啊，就会两 看情况，哎呦，那到底我是先干嘛呢？两家都好像都不想给我弄似的。但其实可能每一家可能有每一家的道理， 对， 怎么装都行，但是就看上门的工人师傅的手艺怎么样了。啊， 对， 好的，这是这个问题啊，这是装修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大家也会，家庭内部是会有争论的啊，包括每家甚至有了这东西，还说要它干嘛？拆了，没这东西的想说，哎呦，我做梦都希望我们家卫生间能有一这东西。什么呢？就是浴室里边，您那浴缸是装还是不装的啊 ？A 是装 ，B 是不装。当然，这道题肯定也是没有标准答案，就是看您的家庭情况而定了，是吧？ 对呀、啊。 您家有 有，但是这么多年了，只使过一次， 不应该啊， 就再也没使了。 按说，哎，这我还专门查了查，就是搜集了一下啊，就是装浴缸的一些好处，就是说，人家说这种情况下建议您装浴缸，比如说您的卫生间面积比较大， 对 啊，大于等于4平米了，您就可以装，您家肯定够吧？ 啊、对，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家里边有两个卫生间， 嗯、对， 建议一个里边装一个，有吧？还有一个就是有小孩的家庭可以装浴缸啊，小孩都喜欢水啊，你在里边给他洗澡多好啊。 但是我专门又给他买了一盆，因为他要真在浴缸里的话，哎，怕他淹着，这也是个问题。而且真的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真的爱泡澡的人、我建议您买一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爱泡澡的人他一天比较辛苦了，他需要休息放松、然后比如说里头放点香薰啊、放点泡泡液呀、撒点玫瑰花啊，我觉得还挺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我真心建议你就不要安浴缸了、就我说你是怕麻烦的，你比如说你撒了那么多花瓣你觉得特别好，跟电影里放那样，你放水的时候容易堵哦，而且吧，那个地上容易染色儿，擦起来也特别麻烦。 啊、对， 真的，原来我哥他爱泡，哎，他是一个爱干净的。 撒花瓣儿啊， 一个星期擦一次，费了劲了。我就看完这，我都觉得，哎，以后一定不能安那个，就弄一个啊玻璃门似的喷淋的一个浴室，这很好。 对对对，这就跟做饭一样。 对， 好多人都说，哎，我特喜欢做饭。一问，其实他是享受真正炒菜的那个过程。 对 啊，之前摘菜我从来不管，洗菜我也不管， 你看 最后刷盘、刷碗、刷盘子、收拾屋子也不归我管，那其实是特省事的一种状态，就跟那是浴缸一样。你看着这个电影里边什么的，又撒着点着香薰，放着耳机什么的，那是电影当中没跟您呈现，最后他要把这些蜡烛都吹了，然后要是这蜡液什么的滴到这个浴缸边上，您还得抠着，然后这浴缸的这您撒了什么这颜色的那栋泡泡的，您得且冲呢。 对， 这个冲洗的过程没给您展示， 主要是巨物没有上镜的机会嘛。 来听听老师的意见。 其实浴缸这个事儿啊，就是在装修里边这些产品里边，我觉得它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就像刚才维哥说的，喜欢的特喜欢，离了它就不行。然后那个有两个卫生间的，觉得反正面积够，我装一个吧。凡是这样的，多数这个浴缸最后都没有善终。以我身边啊，包括自己的亲戚也好，还是朋友也好，就有这样的案例，我说一说，供大家分享啊。浴缸是干嘛用的？首先一个，浴缸可以养鱼。 哦， 比如从外面买回来鱼啊，今天来不及吃，我先搁浴缸里接了水放两天。 听见了吧？听见了吧？ 这是一种用途。第二种用途是什么呢？给狗洗澡。 哦，这个倒是，这个 那个狗啊，你要放到外面洗，它来回跑不听话嘛，往浴缸里一放，绝对老实。这两种用途是，浴缸不是用来泡澡的两种最常见的用途。嗯， 是 我那个现在变成放杂物的地儿了，能堆都堆进去。 对， 你看人小花居也有自己，他说不装，坚决不装啊。这装了之后，一会儿当鱼缸，一会儿当按摩缸啊，还费水，你放进什么都费水，而且最关键，老人进出忒危险，是吧？尤其家里边可能就一个卫生间的时候，您在那一个卫生间里边装鱼缸，那么高一台阶您得迈进去，万一要哪天忘了铺那防滑垫了，你或者您买的那浴缸本身不带有防滑的那个措施， 真的，因为时间不够了，我真倒建议说，如果要是您有浴缸那地儿，其实您可以不弄澡盆，在那儿自己弄一桑拿房，我觉得挺好的，